都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我们来讲讲李宁的故事。2018年7月28日，55岁的李宁先生起了个大早，赶往鸟巢。他需要在台上做3分钟的讲话，台下是一群5岁的小足球运动员。这是他周末繁忙行程当中的一个，时间匆匆，他来不及多做停留。一晃10年已过，眼前巨大的场馆空空荡荡。比起白天，他更熟悉鸟巢的夜。10年前，他曾每天在这里训练到天明，直到2008年8月8日夜里，万人瞩目之时，他升入高空，环场一周，点燃火炬。那是李宁和李宁公司共同的高光时刻，随后却是一路跌宕。李宁不得不强迫自己成为一个代理的 CEO， 落入繁杂的事物当中。就像他的一位朋友说的，奥运点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隐喻李宁被国家赋予的高光时刻，也隐喻落下之后才是他和他的企业把脚放到真实大地上的日子。人物杂志署名罗婷的文章说，2014年11月中旬，香港九龙旺角亚街老街朗豪坊大厦45层视野开阔，窗外是平静的维多利亚港，但无人有心情远眺。会议室内正紧急地召开董事会。这一天，51岁的李宁公司董事长李宁在离开具体管理职位16年后再次被推到前台。眼下正是公司的危急时刻。李宁公司已经连亏3年，亏掉了31个亿。李宁面容平静，但股东们的心情不太好。公司元老们早就坐不住了，纷纷跑到李宁家里劝他出山做 CEO。 这些年来，创始人李宁对这家公司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一位离职员工说，2011年他曾为李宁安排过一次采访，地点就在北京通州李宁公司总部的董事长办公室，结果李宁进去想开灯，却弄不清楚哪个开关控制哪个灯。可见他非常不喜欢在办公室待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劝说，李宁岿然不动，他闲散惯了，还是想找职业经理人，挑了2-3个，最终相中了一个西班牙裔的候选人，要价1年1亿。双方已经达成意向，马上准备签约。李宁觉得钱是一回事，此人也确实有能力。公司股东、董事、上下员工都不同意，元老张向都苦苦相劝，老板，你不光是对你一个家庭负责，你现在要对几十万人负责。这位西班牙人首先有语言沟通成本，你说一句给他翻一句，而且翻得不一定准，这是最大的障碍啊。10几年来，李宁和自己创立的这家公司刻意保持距离，他不相信个人的力量，却笃信职业经理人制度。从1998年开始放手，他先后3次聘任了 CEO。2012年他引入私募企业的合伙人金真君，这位哈佛毕业的美籍韩裔经理人通晓3国语言，当时带领达芙妮走出泥潭。李宁把危机中的公司交给他和他的团队，可是2年金真君没有上演奇迹。伏笔早已埋下， 金真君入主不久就被元老直接在会上炮轰，什么你都懂，你都明白，你把这些人都开了得了呗，就你一个人做决策呗。另一位元老对这个外籍团队的总结是，他们的态度就偏离，他们的方法更是错误，所以两年内没有遏制住李宁公司的下滑，反而加速了下滑，坡形变成了陡形。他对公司不了解，请来的全是英国人、台湾人、美籍华人、美籍韩人，这对公司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严重的扭曲。日积月累生长出来的不信任感，往往会在公司文化深处裂出缝隙，这时候需要的是一个有强大粘合力量的人。在危急时刻，如果公司的创始人都不出来，还有谁能救公司？李宁只好硬着头皮接了。即使已经回归公司三年半了，李宁脸上仍然有一种疏离感。7月18日是李宁公司与代言人美国 NBA 球星怀恩·韦德续约的日子。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到，照相机停止拍摄的时刻，站在台上的李宁收敛笑容，两只手局促地晃来晃去。他穿了一款公司今年最热的找黄牛加价才能买得到的悟道球鞋，却搭了一条过长的卡其色长裤，鞋子被遮得严严实实。副总裁洪玉如对他的这种穿衣风格早已习惯。2014年李宁回归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是洪玉如帮忙挑的衣服。多年来，李宁都被公司上下视作一个吉祥物式的存在。对于员工来说，他更像遥远而模糊的精神象征。他出现的形式包括园区内李宁交叉的雕塑、年会舞台上那个遥远的身影，和每个新年一封加油鼓劲儿的员工内部信。20年前，李宁就开始和公司的日常管理脱离。1998年，他到北大上学，把公司交给 CEO， 自己只做董事长。2004年，公司在港股上市，他更是把家搬到香港，陪伴一对子女在那里上学。他的放手是相当彻底的，只参加一年四次的董事会，每两个月和 CEO 见一面，但极少在管理会议上出现。他任命了公司第一任 CEO 陈奕宏，但陈奕宏离开的时候，继任者张志勇是陈奕宏自己选的。CEO 以下的管理层，李宁更不干涉。在公司遇到重大决策的时候，他会出现，但他不一定拿主意。最著名的故事是2010年夏天，公司决策层决定换标，他们要放弃那个打上李宁深深烙印的 L 型的标志，换一个更锋利时尚的，这就是后来饱受诟病的决定。但出席了提案会的李宁并不显露喜恶，只推说腰痛复发，问他们我能不能不选。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李宁带队到四川赈灾，当地许多经销商找到他，抱怨当时公司管理层的决策。李宁和他们是当年创业打天下时积累下来的交情，曾经互相成就，但即便如此，这些抱怨他也只是听听，几乎不去和公司高层反馈和建议。他曾经这么解释自己作为董事长的作用，说结不结婚不是我决定，而是我参与拍板决定，而后具体跟谁结婚怎么结婚，那就是 CEO 他们的事情了。李宁不是那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创始人，他跟记者重申他的观点说，我并不想做一个 CEO， 我是想做一个企业的投资人或者创业者。他打了一个比喻，2014年回归之前，公司对他来说可能有2米高，但其他的事情可能也有1米9。比如读书对他很重要，他对知识有近似收集的渴望。1998年他跑到北大法学院读本科，在学校里包了一间房，踏踏实实住下来。法学教授何冰对他印象好，说十几年前李宁在北大法学院读书，听我讲民事诉讼法，他是个认真的学生，每课必到，远远地坐在后面的角落，是个低调的人。读着法律，他还选修了经济学双学位，又去光华管理学院读 EMBA， 还读了历史系的研究生。当时的北大学生曾在期末考试前，在熬夜复习的牛肉面馆里遇到他，听到他跟同学说，这道题肯定考。李宁对体育比赛始终很有兴趣，作为曾经的体操国家队队长， 他从1990年就开始赞助体操、跳水、乒乓球等几支国家队。每逢这些队伍有重大国际比赛时，他常常亲临现场，与队员、教练们在一起。李宁回归公司以后，他的一位前员工去丹麦出差，正赶上李宁公司赞助的运动队在当地比赛。大使馆的人说，李宁会来看比赛。这位前员工给他发短信，李宁回复他，公司太忙了，这次没法来了。射击队商业化程度不高，不挣钱，但早年徐海峰找他要赞助，李宁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让徐海峰提要求。队友李春阳、师弟李小鹏、师妹毕文静都先后在李宁公司任职，一直到现在，他的朋友还多是体育圈内的人。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人物空间，人物志，继续为您讲述李宁的故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李宁一生始终和体育深度缠绕，他的性格和人生关键时刻都与此有关。2008年是他离开赛场之后的人生高光时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之夜，在苦练一月瘦了10斤之后，45岁的李宁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被维亚吊起，在鸟巢上空绕场一周，引燃主火炬。提起当年那一刻，他更愿意把万众瞩目的荣耀降到自己为了克服恐高而进行的严苛训练，说，我眼睛始终盯着我的手，把我的世界压缩得很小，我就只做我的动作。这个荣耀把18岁的李宁公司推向了最高点，对手的反应最能说明此事的强烈程度。李宁刚点完火，北京奥运最大的赞助商阿迪达斯就去国际奥委会、中国奥组委投诉了。当时安踏一位高管还给阿迪达斯的市场总监发去短信，说你是不是得跳楼了。更直接的回馈是市场的反应，2009年李宁公司实现净利润 39.7 亿元，同比上涨 23.3%， 他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首次超越了阿迪达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世界将变得更加开阔自由，这段时间里人们做的选择往往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所在。透过李宁这时候的选择，能勾勒出一个自由心性的李宁。也许是2008年的点火者形象让他更坚定了自己在商业之外的选择，国家和责任感又一次击中了他。奥运会后来找李宁的事情无疑更多了，一位曾在2008年到2011年期间为李宁打理公共事务的前员工跟记者说，李宁不像其他企业创始人，他并不愿意参加商业性很强的活动，把什么活动推给他合适，把握分寸是非常难的，但有一点，他确实更愿意做一些和国家相关的事情，这时候他会愿意听你的安排。2008年后，李宁作为亲善大使，跟着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人员出国访问，到过莱索托、孟加拉、柬埔寨，有些地方环境恶劣，出发前要打许多针疫苗，但李宁非常乐意做，他那是代表中国，所到之处都会有中国大使出面会见，而他向所在国民众所发放的每袋粮食上都有国徽，这些是他在意的。数次与李宁同行的原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新闻官许南印象很深，李宁探访粮食援助项目时格外专注，他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很感兴趣，言谈间会很想知道联合国其他机构是怎么运作的。在同行人看来，这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外很闲，没有什么公司的电话要打，关于生意一口不谈。2010年他做了上海世博会健康大使，开幕之前排主题歌，他也愿意去上两三次。公司品牌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张向都记得，当时国家体育总局想成立一个运动员基金，用于退役运动员的安排。他们约李宁在国家体育总局边上的天坛饭店见面，一位局长提出希望李宁能投200万，李宁想了想说他投2000万，局长没听清问了两遍，没错，就是2000万。那位曾经为李宁安排公共事务的前员工是这么理解李宁的， 说他当运动员时，每一场比赛都代表国家，这是一以贯之的教育。在赛场上听到的国歌，眼睛里看到的国旗，身上穿的国徽，经典的红黄配色，全部都是跟国家有关系。后来虽然在公司，他也觉得只要涉及国家，就应该把它当成责任来看待。也因为这一点，体制内官员对李宁认可度颇高。前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马继龙说，李宁对体育的情感，福建那些企业是没有的，而体育为国的这种荣耀，不是仅从电视上看到的，他是体会最多的。李宁和体制的这种相互认可也给了公司信心，进而让他们做出了更激进的判断。负责政府事务的张向都认为，政府也对李宁公司非常支持，能给到李宁的，在合法合情的局面下都会首先给李宁。那时候的李宁公司上下情绪一片高涨，他们认为扩张是必要的，也想要一个更国际化、更年轻化、更有活力的公司形象。2010年公司换了商标，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把新的研发中心开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波特兰，那是球鞋产业的世界圣地，耐克和阿迪达斯都在那里设有设计中心，这足可见得当时李宁进军国际的野心。尽管这野心建立在尚未成熟的商业模式之上，但是很快命运的馈赠就结束了。过分的乐观最终需要一个偿还。2008年后是一个更现实的年代，他结结实实的撞了上来。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人物空间，人物志，继续为您讲述李宁的故事。2010年初，体育用品行业整体供大于求，行业颓势已经非常明显。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经历过几次经济危机，对市场更敏感，很快开始打折，但李宁还在大量生产。2010年，李宁业绩发生断崖式下跌，净利润暴跌至 11.08 亿，股价在短短五个月时间内被腰斩。仅2011年，李宁就关店1821家。时至今日，李宁公司的高管们已经能够客观看待当年的试错，认为这都是公司战略的问题，盲目扩张投入，最后形成负债。对于李宁公司来说，触动更大的是2013年，安踏以高出他们一倍的价格拿下了国家体操队的赞助权。体操队是李宁的娘家，当时的舆论认为安踏已经攻破了李宁的禁地，它不仅是为了商业价值，更是为了打压李宁的士气。开标当天，李宁、张向都、时任 CEO 张志勇都在李宁办公室等着。中午11点电话打来，告知安踏中标，李宁只说了四个字，恭喜他们。没有人知道这次对李宁的冲击有多大，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没有大开大合的情绪，他的表达谨慎克制，说什么话都给对方留有余地。接受采访时，他对此事最严重的表达也不过是有一点难受，他说他现在不能常去体操队了，为了避嫌。但李宁的一位同学曾在某个场合听过他的感慨，说现在做企业不能再靠经验、感觉和关系了，企业要发展必将会碰到训练有素的职业选手，所以我们也必须很职业。体操队未中标的挫折不过是严峻商业现实的一种，当时虽然没有回归 CEO 岗位，但李宁已经看到了风雨欲来的危机，不是不着急，但似乎又没那么急，做选择做决定对李宁来说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许多员工认为李宁的气质深深影响了这家公司，一位离职员工给了老东家很高的评价，说李宁有中国民企少有的令人愉悦的氛围，因为李宁本人的善良，公司的气质也是不斤斤计较，是相对宽松与自由的。这种气质真实可感，李宁公司在通州的办公中心，园子宽阔，里面种着樱桃树、柿子树、海棠树，四季都有自家的果子端到员工桌前。园区里还开了职工幼儿园，收费比外面低，员工们可以放心地带着孩子上下班，有上世纪老国企的默默温情。在李宁公司的篮球馆上空，高高的一丝不苟地挂着国旗。前任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马继龙对李宁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宽厚， 即使是在公司最低谷的时候，李宁和他谈话，反思前几年的工作，也不会批评前人。他会承认以前是个烂摊子，但从不说某个人的坏话。有时候他的大度甚至让人生气。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天安门有花车大游行，奥运冠军们也在车上。这年已经进入了安踏的赞助周期，他们得穿安踏的衣服，但冠军中也有李宁本人，很尴尬。马继龙记得当时李宁公司上下一片反对声，说李宁可以不参加也不能穿安踏。李宁说，没关系啊，穿安踏就穿呐，我得去啊，我不去怎么跟体育界交代呢？后来马继龙怕他太为难，给了他一个国徽，盖住了安踏的标志，才算把事情解决。在李宁公司初创时期，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波折或竞争，他那时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加身。他的多年好友张健记得，在80年代，李宁从洛杉矶奥运会拿回3金2银1铜，那是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在柳州一个小城市有这么一个奥运冠军回来，轰动得不得了。他坐吉普车从火车站出来，沿途全是老百姓在路面上夹道欢迎，抢着就要摸他的奖牌。1990年李宁公司创业，向公众征集标志，6000份投稿如雪花般寄来。创业三个月，他便拿下了第11届亚运会的赞助权，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综合运动会。李宁当时跟组委会说，您应该使用国产的、国家的、国内的企业，因为这对国人还是很重要的，对建立我们的自信融合还是非常重要的。亚运会一役，李宁一炮打响，此后连续4届奥运会他都拿到了中国代表团的赞助权。但到了北京奥运会前后，行业处境已大不相同。且不说国际对手耐克、阿迪达斯，就说晋江这些品牌，他们是从上百家同类的企业里杀出来的，性格强势。为了增强竞争力，晋江商人都抱成团儿。但李宁的朋友圈几乎没有商人，也很少有官员，都是体操队的故人，或是早年在健力宝工作时的朋友。曾经给李宁授课的北大教授王亚飞觉得，李宁个性比较朴实，其实某种意义上并不适合经商。你能想象他去追债的样子吗？李宁的宽厚和疏离似乎需要一个更决然的时刻，真正的死胡同以及别无他法。时隔16年，李宁重新出任公司 CEO。 那时公司深陷泥潭，资金链几近断裂，他只能全力以赴。他把侄子李麒麟带回了公司。2014年底一天的下班路上，李麒麟劝他为公司开个微博，说咱们既然回来了，就要全力以赴去做。李宁当时没说话，第二天一早，李麒麟发现他已经开始发微博了。原来李宁是个大家长，李麒麟12岁去英国读书，李宁告诫他别老给家里打电话。18岁成年时，李宁一脸严肃地叮嘱别吸烟，别犯法。然而现在李宁也要向年轻人学习了，他开始注重产品，愿意听十几岁孩子关于篮球鞋的感受，乔布斯也被他挂在了嘴边。他关于公司治理的理念也在变化，十几年来他笃信职业经理人治理公司，把家族成员全请了出去。但这次他不仅对学金融的侄子委以重任，还找回了一些离职的公司元老回到重要岗位，提拔了老将洪玉如为副总裁。一个人在打翻身仗的时候很难享受。有记者试图找到这3年半来李宁情绪起伏的一些关键时刻，但是近20位外围采访对象的答案出奇一致，他们几乎没见过李宁有强烈的悲喜、焦虑以及其他浓烈的情感表达。他们觉得李宁是个特传统、特含蓄的人，这样稳定的内心秩序，马继龙认为跟李宁少年时经历竞技体育的摔打有关系，说他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有掉到地毯上的时候，他对成败的认识是最最深刻的。2018年10年轮回，走出幽暗低谷，李宁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李宁的故事就先和各位讲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